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9集。整个研究院被惊动。秦冉朝程卫平略微点头，之前在程家见过一面，他把手中的单子递给他。 俊爷什么时候到？ 程卫平让身后一行人先进手术室，又把手中的白色大衣递给秦冉，压低声音询问道。秦冉穿好白色大衣，极淡的眉宇似乎是暴风雨前的天空。十分钟。程卫平点点头，他带着秦冉往手术室内走。 您弟弟的资料我刚刚已经找医院那边拿过来了，您放心，我先带您去看看您弟弟的状态。 这是程俊吩咐的。秦冉从知道这件事起到现在都没有看到秦玲。他把外面大褂的扣子扣起来，又看了秦汉秋一眼，眉眼中看不出情绪。我先进去看看情况。说完就跟程卫平往手术室内走。本来清静的手术室门外忽然忙碌起来，一群医生护士来来往往。又五分钟后，一个护士走过来，他拉下口罩。 秦先生，你们放心，里面那位小朋友安全。 秦汉秋跟秦管家、阿文等人站在手术室门外，头脑有些转不过来。一系列发生的事让他们脑子有些发懵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刚刚跟小姐进去的那个人是院长。 好半晌，阿文反应过来，他看向秦管家。秦管家略微回了神，他自然是没有见过程卫平的，但也听到一群医生跟护士叫他院长，此时有些恍惚。 好像是他。 秦汉秋听着两人的声音，不由转身看向秦管家，嘴角动了动。 这个院长能成功做好手术吗？ 此时只好看向阿文跟秦管家。阿文跟秦管家没有说话，身边还没有离开的护士拿着单子开口道。 先生，我们程院长是研究院的研究员，如果连他都做不好这个手术，整个京城找不到比他更厉害的主刀医生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研究院的几位脑颅外科教授都在。 他说完不由看向秦汉秋这一行人，不知道里面是谁，几乎整个附属医院都被惊动了。要真连个开颅手术都做不好，也枉为研究院附属医院了。 对，二爷您放心。 阿文看向秦汉秋说。秦汉秋不知道程卫平，也不知道四大研究院，更不知道秦玲这一伤惊动了整个附属医院，甚至研究院的一行人都在往外输送药物。只是听护士跟阿文这么一说，他点点头，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放回了些许。护士是程卫平遣出来给秦汉秋等人报平安的，说完又重新把口罩拉上，匆匆回了手术室。十分钟后，走廊侧边的电梯门再次叮的一下打开了，里面走出来三个人。为首人身影修长挺拔，温润的眉眼垂着，脸上戴着消毒口罩，手上拿着一份资料，一边翻着一边往前走。他步履带风，极具气势，身上白色的手术服也不知是什么材质，纹丝不动。看到他，门口等着的几个医生护士眉眼均是一亮，立马打开手术室的门让他进去。盯着手术室的秦汉秋只看到其中一道熟悉的背影，他顿了一下。 那是小程。 对方只有一道背影，秦汉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手术室内，秦冉站在手术台不远处，秦玲身上插着管子，身上的血污已经被处理干净，身边摆着的手术器具上都是血迹， 各种不认识的仪器在亮着。陈卫平跟主刀医生正在接洽，两个人站在 CT 机边，医生讨论着颅内压。秦闪站在最角落的地方，没敢随意走动，怕自己稍微移动就会打扰到来往的护士医生。垂在两边的手紧紧握住。程卫平跟医生已经转到了秦玲身边，两人在秦玲的头上比划着什么。秦闪往后退了一步，刚想出去，忽然往后侧了侧身，抬眸朝手术室门口看过去。沉重的门被人推开了半边，熟悉的人影从外面走进来。 放心，我看过他的伤，没有后遗症，也不会有危险。 陈俊随手把手中的检查报告递给身后的人，他停在秦冉身边，伸手把口罩往下拉了些许，语气中有些轻描淡写的沉脸。他看了一眼秦冉，又侧了侧身，让身边的护士去搬了一张椅子过来，指了一个角落放着，让秦冉在这里坐好，他才朝手术台边走。 三少， 程卫平把手中的手术刀递给程俊， 我给你打下手。 程俊拿着手术刀，骨节流畅的右手极其平稳，纵使手术台上的人是秦玲，他也不见丝毫慌张。他穿着白色的特制手术服，身上似乎完全不沾任何尘土，淡定沉着的样子冲散了手术室内的低气压。整个手术室内除了微小的仪器声，就是他轻缓沉敛的嗓音。 双极电凝，腰骨前。 秦冉坐在边缘，这个角度看不到秦玲做手术的样子，也看不到显微镜上呈现的微小窗口，只能看到一群忙碌但十分沉着行走间带风的医生和护士，还有程俊云淡风轻的声音。整个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，下午一点半，手术室亮着的灯熄灭了，秦玲被推出来，护士跟秦冉出来了，秦汉秋跟秦管家一行人连忙围过来。秦玲的头被一层纱布包着，身上的管子已经撤掉了，只有两个输液管连着两边手腕。随行的护士长撤下口罩，十分尊敬地开口，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并不需要进 ICU， 麻醉过后大概明天早上就能醒来。 秦管家跟秦汉秋绷了一天一夜的身体终于缓下来，差点当场坐倒在医院走廊地上。秦管家，你们先去病房，我马上就过来。秦冉让秦管家跟秦汉秋先跟着秦玲回病房。秦汉秋点点头，他跟着秦玲的病床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 哎，冉冉，我刚刚是不是看到小程了？ 嗯。秦冉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想要说的，朝秦汉秋点点头，重新朝手术室内走去。一行护士助理把秦玲推到电梯，回到病房。两个做笔录的民警没有见过这阵仗，知道这次车祸涉及到权贵，不好惹。给微胖的小女孩做完了记录，就一直在一边等着，跟着秦管家等人到了病房边，见秦管家他们的情绪稳定了，才对照着笔录开口道： 还有些口供，需要等到病人清醒，初步判断是意外。 意外？ 秦汉秋偏头。他从病房出来，收回思绪，冷冷地看向民警。 第一次没撞到，又撞了第二次，这是意外？ 开车的司机只是突发癫痫，我们已经调了现场监控，但路口的监控坏了。 民警解释。秦汉秋还想说什么，秦管家拦住了他，他压低声音。 京城的案子都有欧阳家参与，我们等六爷回来再说，先别冲动行事。 秦汉秋两只手都有些颤抖，他第一次认识到在京城这个地方，权这个字的重要性。民警看了他们一眼，说： 我们会找到更多的目击。 不用了，这个案子由我们接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